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English, English. английский язык. English. 张道真自学英语. Teach yourself English. 欢迎光临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公正主讲。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走进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大课堂，我是公正。 Hi, listeners. My name is Scott Wallace, but you can call me Scott. Let's study English together. Let's study teach yourself English. Here we go. 从今天开始啊，我们就要与大家一起来学习了。进入了新的世纪呢，中国与各国的交往越来越多，尤其是在申奥成功之后，大家使用英语的机会也是越来越多。但是由于很多朋友工作非常的紧张，没有时间走到课堂里面对面的听老师讲课，从而呢耽误了他们英语的学习。那么张道真教授编写的这套自学英语呢，为您解决了这个问题。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情况安排学习的进度。为了帮助朋友们自学，我们特意推出了这套张道真自学英语的广播讲座，来帮助朋友们学习。在对课文结构深入讲解的同时呢，我们也利用一些新的教学手段帮助听众朋友们进行口语方面的练习啊。现在呢，我们还是进入第一课 Lesson 1 Section A，我们来学习第一课的第一部分，也叫 Section A。 首先呢，还是一起来学习单词。 New words for today. A bed, a bed. A bag, a bag. A face, a face. A headA head, a leg, a leg, a lake, a lake, a cake, a cake, jade, jade. 好，在今天的单词典籍里面呢，我们将学习这样一些词，比如我们进到一个房间，看到这个房间里面有一张床，床是 bed, B-E-D, bed, 一张床 a bed, 请朋友们注意我的这种拼读的方式 B-E-D, bed。一般在我们学习一个新的单词的时候啊，我们不仅要掌握它的这个读法，同时呢，我们还要会拼写这个单词。所以呢，在我们学习的时候，一般我们要这样做 ：bed, b e d, bed, a bed。再来看看下面这个词啊，可能我们说啊，在这个床上还放着一个包，包怎么说呢 ？bag, b a。G bag, a bag, 一个包。那么我们背上包，可能咱们就要出去玩了。来到公园呢，这个公园里啊有一个非常漂亮的湖，湖是 lake, l a k e, lake, a lake。在湖上呢还有一些船呢，我们可以划船玩一玩。那么我们玩累了呢，我们要拿出午餐来吃了啊，可能午餐里呢会有蛋糕，蛋糕是 cake, c a k e, cake, a cake, 一个蛋糕。接下来呢再学习几个啊这个与身体有关的词，比如说 a face, 脸，F-A-C-E, face, a face. 那么头怎么说呢？ Head, H-E-A-D, head, ahead. 腿呢 leg. L-E-G, leg. A leg. 本课中呢还有另外一个词需要大家掌握，这就是 jade. J-A-D-E, jade.Jade 是玉的意思，比如说我们去买手镯啊，或者是一些饰物啊，是玉的，那么呢，我们就可以向外国朋友介绍说，这个是 Jade， 这个是玉。 English alphabet, the ABCs. 欢迎进入字母的学习，在这课中呢，我们要学习一些小写的字母，一起来读一读 A B CD E F G H I J K 接下来呢，我们来进入语调的练习 Tonal practice 请跟着我们的老师一起读 A AB, B, C, C, D, D, E, E, F, F, G, G, H, H, I, I, J, J, K, K, a bed, a bed, a bag,A bag, a face, a face, a head, a leg, a leg, a cake, jade, jade. 为了帮助朋友们掌握单词啊，我们用一种歌谣的方式一起来练一练吧。 Chant, chant.Now let's chant. Chant, chant. Now let's chant. Chant, chant. Now let's chant. 大家动起来。 说吧。 A bed. A bed. A bed. A bed. A bag. A bag. A bag. A bag. A face. A face. A face. A face. A head. A head, a head, a head, a leg, a leg, a leg, a leg, a lake, a lake, a lake, a lake, a cake, a cake, a cake, a cake, jade, jade, jade, jade. 大家也许注意到了，刚才呢，我们在 chant 中呢，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歌谣中呢，用了不同的语调，比如说 a bed, a bed。那么其实呢，语调的不同，它所表示的意义呢，也是不相同的。一般说来呢，降调，也就是 a bed 这种读法呢，是表示肯定，或者是呢，用在句尾。这个表示我这个话说完了的时候要用降调，而升调也就是 a bit 可以表示这个说话呀尚未结束，也就是说我后面呢还有东西要说，也可以表示呢用来提问，比如在刚才的对话中Scott 说 a bit， 那么 Julia 问 a bit， 我们可以理解成这样， Scott 说啊这是一张床，那么 Julia 就问 a bit 这是一张床吗，然后 Scott 回答说 A bed 对这是一张床，所以啊朋友们可以看用我们刚刚学过的这八个词呢，其实我们已经可以进行交流了，比如在商店啊，我们看到一些外国朋友在这个买手镯啊或者是一些饰物啊，他可能会指着一些饰物问 Jade， 我想他的意思就是啊，这是玉的吗，那么您呢就可以说 Jade YesJade， 是的是的，是玉做的，怎么样，现在您也可以用刚刚学过的词做一些练习了吧。您现在收听的是张岛真自学英语，在今天的课中呢，我们学习了八个单词，还学习了小写字母， 同时呢也练了一些语调。那么现在呢就该轮到我来考考大家了，欢迎进入考考你。 Now you have a go。 首先呀，我们来做一个听力方面的练习。在今天的学习中呢，我们学习了三个跟这个身体部位有关的单词，还记得是什么吗？ Face 脸， Head 是头， Leg 是腿。那么现在呢，我们来跟大家做一个小的游戏，请朋友们都站起来。站起来了吗？好，活动活动。那么现在呢由我来说出这三个单词中的其中的一个，那么由您呢来这个拍一下这个部位。比如说我说 face， 那您就拍一下自己的脸；如果我说 leg， 那您就拍一下自己的腿，看看大家的这个反应有多快。那么我的速度呢也将由慢加快，其实这是一种很好的这个学习英语的方式。那么呢，我们训练一下您的这个对单词的反应，或者是对这个单词是不是掌握了。大家不用想它的拼写，只想它的意思。好，准备好了吗？一起来试一个 face leg head， 摸对了吗？好，再来试一遍，加快点速度了啊。Head Leg Leg 又做了一遍 leg。 下面一个 Face Head， 怎么样，都做对了吗？朋友们呢也可以试着和同时学习英语的这个一些同伴呢，或者是和家里的人呢，来试着做这样的游戏。当然了，我们也可以指着周围的一些物品，比如如果我说 Bed，您就可以迅速的指一下自己的床。当然了，为了活动活动呢，您也可以这个当我说 bed 的时候，您可以冲到自己的床前赶紧摸一下，这样也是可以的。希望朋友们呢在课后能够用这种方法来练习一下我们今天学的这几个单词。好了，今天的考考你就到这儿，下面呢我们要给大家来留一些作业了。 Homework Homework Homework for you。 在今天的作业中呢，首先想请朋友们记住我们今天学过的这八个单词，而且呢要做到会读会拼写。同时呢也想请大家练一下升调和降调。那么我们可以看着课本的第一页，这个语调练习给我们提供的这些字母啊和词啊，我们可以用这些来练。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用我们学过的这个八个单词的拼读方式来练。在下次的节目中呢，我们将首先复习这些单词，看看您是否掌握了，所以加油吧。在上次的节目中呢，我们学习了一些小写字母，同时呢也学习了一些单词。您还记得我们学过的这八个生词吗？一起来复习一下吧。 Bed Bag。 同时呢我们学习了三个跟身体部位有关的词， Face 脸， Head 敲一敲头， Leg 腿，拍一抬腿。这就是我们的热身训练。当然了，还有最后三个词，考考朋友们记住没有？一个是 cake， jade， lake。 在今天的课程中呢，我们将学到一些新的单词。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来进入 Lesson 1的 Section B。 首先来看看单词点击。 New words for todayA cap, a cap, a map, a map, a cat, a cat, a dog, a dog, a desk, a desk, a pen.A pen, a coat, a coat, a man, a man, a car, a car, a heart, a heart. A nose, a nose. A queue, a queue. 如果我们进到一个房间，这个房间的墙上挂着一张地图，地图呢就是 map, M-A-P, map, map。在房间里呢，可能还会有一张桌子 ，desk, D-E-S-K, desk。请朋友们一定要注意，这个 desk 指的是课桌或者是我们家里用的写字台。类似这样的办公桌，而我们这个吃饭用的桌子啊，要用另外一个词，我们在以后的节目中呢将学习到。所以呢，课桌或者是写字台叫做 desk。在 desk 上面，就是在这个桌子上面呢，可能还有放着一些东西，比如说 pen， 放着一支钢笔 ，P-E-N， pen， a pen， 可能还有随手扔在桌子上的一顶帽子。Cap, C-A-P, cap, a cap. 有的时候啊，有一些人呢、比较随便，尤其是一些男士啊，随手把这个衣服也扔在桌子上。那么，这个我们穿的外衣叫 coat, C-O-A-T, coat, 或者是指我们冬天穿的大衣 coat.A coat， 刚才说了啊，有一些男同志啊比较随便把这个衣服呢乱扔在桌子上。那么男士或者我们说男人应该是 man， M A N， man， a man。接下来呢，再学习另外两个跟这个身体部位有关的词，一个是 nose， N O S E， nose。我们来摸摸自己的鼻子。Nose. 好，接下来呢，还有要学到的一个词是 heart, H E A R T, heart. 摸摸自己的心 ，heart, a heart.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学另外一个词 ，a car, 小汽车 ，C A R car, a car. 再学习两个小宠物的说法，一个是。喵喵喵，对了，小猫应该是 cat， C-A-T， cat， cat， 您家里有没有 cat？ 有的朋友可能不喜欢 cat， 那么他们更喜欢对人啊更忠实的一种动物是什么呢？ dog， D-O-G， dog， 什么意思？汪汪， yes， 是狗的意思， a dog， a catA dog. 最后呢，这个单词表里啊，还有一个字母 Q， 我们也可以说 a Q。接下来呢，我们来学习另外几个新的字母。 English alphabet, the ABCs. L, M, N, O, P, Q, R.S T， 怎么样？可以读得下来吗？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语调的练习了，请大家翻到第二页，我们来用升调和降调分别读出这些字母和单词。 Tonal practice. L L M M N NO, O, P, P, Q, Q, R, R, S, S, T, T, a cap, a map, a cat, a dog,A dog, a desk, a pen, a coat, a man, a car, a heart, a heart. A nose, a nose. A queue, a queue. 下面呢，我们还是想请朋友们跟着我们一起用说唱的方式来练习一下单词和语调。 Chant, chant, now let's chant. Chant, chant, now let's chant. Chant, chant, now let's chant. 大家动起来， 说吧。 A cap? Yes, a cap. A map? Yes, a map. A desk? Yes, a desk. A pen? Yes, a pen. A pea? No, a queue. A cat? No, a dog. 在 jazz chant, 也就是说唱中呢，我们用了这样一个说法 A cap? Yes, a cap. 什么意思呢？在上次的节目中呢，我们已经说过了，用声调呢，我们可以表示这个提问，比如说 a cap。如果我单说这么一个单词啊，其实我们可以理解为，哎，这是一顶帽子吗 ？Yes, a cap. Yes 是是的，是的，这是一顶帽子。您现在收听的是张道真自学英语。在今天的课程中呢，我们学习了一些新的单词，同时呢还学了一些这个字母，练习了语调。好，现在我们就来进入考考你。 Now you have a go。 第一个活动，我们还是来做一个游戏。在今天的这个课里面呢，我们学了另外两个跟身体有关的这个单词，一个是 heart， 同时呢还有这个 nose。鼻子，在上一课中呢，我们学习了另外三个单词，分别是 face, head, leg。所以呢，现在我们有五个单词来可以做一个游戏了，还是让大家这个在听到我说的单词以后呢，来摸一下这个身体的部位。准备好了吗？好，来试一试 leg， 先踢一踢腿，活动活动；动一动 head， 活动活动头。好，准备好了。Heart, nose, nose, face, face, leg, head. 怎么样？都做对了吗？好，现在我们做一个跟这个词和语调有关的练习。我来说一些单词，如果我用降调呢，您就试着用升调来说；如果我用升调来说呢，您就试着用降调来说。明白了吗？好，一起来练一下。A cat, a dog, a desk, a pen, a car。 怎么样？您的语调是否正确？好，接下来呢，再给大家听写一些字母的组合。第一个 AM, AM。 第二个 FM FM 第三个 COM COM 第四个 CN CN 最后一个 HTTP HTTP。 刚才我们给大家的这些字母组合呢，都是在生活中啊我们常见的，大家呢也可以注意一下哈，我们周围呢都有一些什么样的英文的标识标志啊。好了，我们的考考你就进行到这儿，下面呢我们进到最后一个环节，留作业了。 Homework, homework, homework for you。 今天呀，我想让大家做这样几个事情。一个是呢，今天我们又学习了12个新的单词，加上我们上一课学习的8个单词呢，我们已经有20个单词了。希望朋友们能够熟读这些单词，并且呢能够